说到瑞麟羊奶呢，每次的活动啊真是够豪气啊。当然这也是源于多年来呢听众朋友对于瑞麟的厚爱。之前呢好多人喝不了奶，但是了解到呢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，还有好多人夏天不喝奶，顶多呀只是喝点酸奶。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夏天呢更加应该喝纯奶。还有好多希望自己不缺钙的朋友，看到羊奶当中啊有好吸收的钙，特别是瑞麟羊奶当中每百克就达到了640毫克的钙含量，一对比之前喝的奶啊，就果断地选择了瑞麟，然后呢不知不觉坚持了好多年，就再也没有断过。 是的，瑞麟是广播里面的大品牌，更是大伙儿心目中的奶制品大明星。每盒里面都有独立包装，共15袋，也就是半个月的量。专柜售价是258元，广播里面的直销推广只要99块钱，等于说每天才几块钱。现在就更好了，订购2盒，一个月喝瑞麟羊奶粉的钱198元，还有50贴的老北京足贴免费赠送，内补充大量的营养元素，外敷还可以帮助健康。各位赶紧来行动起来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我们看到订单呢在不断的刷新。一位姓李的先生说啊，上一次呢代购买过足贴，我荤的吃的比较多，也爱贪凉，那早上用完起来撕下来发现啊，比我老婆贴的呢要油多了，湿多了，感觉啊挺神奇的。正好这次买羊奶还能免费送，不用花钱呢再买了。 还有刘师傅说，我退休在家没事儿，就喜欢弄弄院子，顺带呢开着广播，买瑞麟羊奶粉也有1年多了，香醇好喝，钙含量还高，觉得挺适合我的，每次活动我都订，反正奶嘛每天都要喝，100多块钱喝一个月，去超市买其他的奶也是这个花费。 是呢啊。再来看一位姓赵的阿姨，她说啊自己60多了，母亲呢也80多了，住在一起，每天呢固定一杯瑞麟羊奶，我习惯早上喝，母亲习惯呢睡前喝，这年纪大了没别的，健康啊就是福气。 是的，老年朋友们不生病少生病是省心福气了。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一盒只要99块钱，这可是原来258元一盒的3折价格了。拿回家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，2盒就是一个月的量，才198元。您说这100-200块钱喝奶贵吗？老年朋友们退休工资完全承受得起，年轻人也就是吃个饭喝个酒的钱就可以把羊奶喝起来了。别忘记了，此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还有50包的知名品牌老北京足贴免费赠送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，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。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？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，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@126.com，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，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力量。